汉字真美大赛主题设置依循汉字偏旁部首组合，设计师可以在偏旁部首的基础上延伸出具有创造性、趣味性、实用性的设计作品。本届大赛以家和万事兴为主题，本届大赛的截稿时间是8月15号。首都图书馆重视电子资源建设，为到馆的读者准备了一个大礼包。近期一口气上线了13个电子数据库，包含医学、生物、艺术、古籍等多个门类。所有数据库都可以在图书馆内免费使用3个月。之后，图书馆将根据读者使用量去粗取精，保留近一半的数据库作为长期电子资源。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接下来中招直播咨询，我们邀请到清华附中及清华附中奥森将台路校区在节目当中呢，为考生和家长解读今年的招考政策以及志愿填报的注意事项。也请大家呢关注我们的节目，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首先为大家介绍清华附中教管中心主任朱培。朱主任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教管中心如果用这个全称的话，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清华附中教学管理与研究中心。 好，谢谢。再给大家介绍清华附中奥森校区将台路校区副校长程慧云。程校长好。 你好，听众朋友好。 欢迎两位今天在节目当中做客，为大家来解读今年清华附中的相关的中考招生政策。那么大家随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来呢提出问题，我们也会请两位校长两位主任校长在这里呢给大家呢来做一个介绍。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给大家呢介绍一下有关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我们来听一个简单的这个介绍我们已经做好了。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隶属于清华大学，前身是1915年创建的城市学校，是教育部直属高校附中，北京市重点中学，北京市首批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地处清华大学西北角，西临著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育人环境得天独厚。2010年以来，学校积极发挥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作用，勇担社会责任，先后承办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上地学校、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永丰学校、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丰台学校等多所分校。纵观清华附中近百年的发展历史，它始终在清华大学的领导之下与清华大学同呼吸共命运。学校始终坚持以育人为中心、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思想和为领袖人才奠基的办学使命，努力构建教书、管理、服务、环境四位一体的育人体系。 大家听到的是清华附中的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稍后呢朱培主任会就今年的招录政策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那今天呢程慧云校长呢也将为大家来介绍清华附中奥森校区和将台路校区。刚才在这个片花当中大家听到了，其实清华附中还有很多的分校哈。那么今天是校区这个程慧云副校长呢来到这儿给大家做详细的讲解。那么先请程校长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奥森校区将台路校区非常简单的一个介绍，让大家呢先有一个了解。 大家好，清华 大学附属中学奥森校区和将台路校区是直属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管理的公立学校，成立于2015年。清华附中奥森校区是一所三年制的普通高中，承接北京市优质高中资源市级统筹二项目。将台路校区建于2016年，承接致力于北京市教育均衡的一加三实验项目，学生在校完成初中一年、高中三年的学习，学习期表现良好，考试合格，获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毕业证书。 嗯，好了，其实这个两个校区呢各具特色哈，一个是承接统筹二项目，另外呢是承接的是一加三实验项目。那么大家呢如果对这个两个项目感兴趣，其实呢就可以分别的啊进入这两个校区来学习哈。好了，那么这个介绍呢也给大家呢先说到这儿。那接下来呢我们请朱主任来给大家呢介绍一下有关清华附中。说到清华附中呢，大家都知道这是一所名校哈，多少孩子想到这个学校来读书。那我们也请朱主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说到清华附中，它的办学特色和教育理念，以及您认为最突出的是哪一点？ 嗯，是这样的，清华附中呢一直秉承为了每一个学生自由而全面发展这样的一个教学理念，在100多年的发展历程当中呢，始终都坚持为学生搭建既能够全面发展又能够发现和发展个性特长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应该说清华附中最大的教育特色就是背靠清华大学进行人才的衔接培养。那么比方说我们的小初高一条龙的衔接培养，还有呢马约翰体育特长班，实行体教结合这样的一种教育思想，由大学教练帮助清华附中培养高水平的运动员，然后直升到像这个通过高考啊，升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等一流的这种高校。那么另外我们的美术特长也是非常突出的。那么我们的美术特长班呢是清华大学的美术学院的生源基地。那么美术特长班每一年考入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学生在全国始终都是高居榜首。另外呢清华附中的金帆民乐团也是清华大学艺教中心的教育基地。那么对于一些爱好民乐的有民乐方面特长的同学来说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环境。 嗯， 那么对于足球特长，这是我们这几年新增加的一类特长。对于有足球特长的学生，其实清华附中也有从初中到高中到大学的这样的一个衔接的培养方案。总之呢，清华附中的学生既能够在学校得到全方位的培养和发展，同时呢又能够有充分的空间和时间来发展自己的个性爱好和特长。 嗯，刚才听您介绍的这个音体美啊全都有了。 对 啊，还包括这个小初高一条龙的衔接。 对， 那么现在我身边的这个有孩子的同事朋友们啊，其实都是为孩子的升学在焦虑哈。比如说小升初，然后初中升高中啊，从比如说2岁半就开始规划了。那如果说像我们的这个衔接的培养，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从小学一直到高中直接就是附小附中，然后这样一路的上下去，家长会不会就省了很多这样的焦虑和烦恼了呢？ 对对对，其实呢就是清华附中的学生啊真的是有自己的这个个性特长，就有的孩子他确实是非常爱学习啊，思维也非常活跃，学习的兴趣也非常广泛。所以呢我们这个从初中开始培养呢，其实孩子们就在这个培养的过程当中受到很多方面的这种培养和锻炼，能够充分的发现自己的特长和爱好啊，比方说我们开设很多的这个综合的课程啦等等。所以孩子呢他可能既注重学习成绩也特别好，但是个性特长也逐渐的在初中阶段凸显出来。那么到了高中呢，确实他就能够自然而然的顺利的就考入到我们的高中。那么在高中呢，学校也给予相应的这个培养的方案。所以呢这个那么另外就是因为清华附中是面向全市嘛，那么海淀区有 招生的计划，昌平区也有招生计划。那么无论是来自哪一所初中，清华附中的培养呢，都是注重每一个学生他的个性特长和爱好。那么对于那些学习能力非常强思维品质非常好的这样的学生，给他们提供非常宽广的平台。比方说我们有这个背靠大学的实验室和优秀的师资力量所以另外呢，我们还这个专门到美国去学习，把这个美国最好的一所这个科技高中托马斯杰弗逊高中的这个专家请过来帮我们一起设计另外我们背靠大学的实验室，依托大学的资源建立了7个这个高研实验室，比方说机器人实验室、自动化实验室、能源实验室、地理信息实验室，还有生命科学实验室，还有化学以及计算机科学那么这些高研实验室呢，都为学生发展提供了施展自己的才华的广阔的天地，同时呢在一些这个交流活动当中也拓展了学生的视野。所以近期呢，就是我们在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当中也取得了一系列特别优秀的成果这都是学生在培养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发展出来的，根据他们的爱好。 那就是说我们的同学其实是都有机会去比如说高研实验室啊等等去学习。 对对对。 只要你有兴趣。 对。 是吧，而且这个兴趣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在这个可能整个环境的熏陶下一步一步形成的。 对 对, 对。 还有一个是大学的先修课程。 对对对， 这个是面向多大的孩子。 这个主要是高中生，因为我们的高中生呢，因为现在的高考啊，它有一个趋势就是逐渐的扁平化，就是分数上可能看不出来，虽然它也有区分度，但是它可能更注重学生的思维的训练，包括和大学的这种衔接，所以我们在选修课，高中的选修课当中呢，就开设了这个大学的先修课程，这个比方说我们有微积分、线性代数、通用学术英语、这个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物理力学、概率统计、文学写作等等。那这些呢，其实既有知识的一种衔接，同时更注重的倒不是知识本身，而是及早的接触接受大学的这种思维方式、学习方法和学术的训练，使得学生真正能够这个对自己感兴趣的一些方向进行研究，其实对他们的未来的生涯规划也是一种潜在的指导。 有多少比例的学生会比如说在这个大学先修课程上下功夫了？ 这个可能比例每一年根据学生的兴趣和他的爱好啊，包括学生的特点是不太一样的，但总的比例不是特别的高。 还是那也就是说，如果去有精力有余力去学这个先修课程的话，应该算尖子里的尖子了。 对，因为清华附中呢一向是为就是各类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有各种各样兴趣的学生提供他们个性发展的这个平台。即使哪怕你像我们这个社团，他可能有一个孩子他自己有一个很个性化的一个爱好，然后他找一个指导老师，他就可以形成一个社团只要他能招到他的团员，他就可以这个把这个社团经营下去，是这样的。 好，那这个是一个我们的这个教育理念下的哈，大家可以自由的发展，就是为每一个学生自由而全面发展哈。 对。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给介绍了一个就是非常大的这个清华附中的特色哈。这其实都是集中在比如说除了这个音体美这些方面之外的涉及到一些学业方面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综合实践文化课程的这个考察课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应该是学校更重要的一个职能，就是育人的一个职能。因为我们可能在课上会教各种知识， 对， 但是只有比如说这样的课程可能会在孩子的思想啊、品格呀、这方面有一个全面的塑造。那我们每年会带孩子出去。 对，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课程的设计呢，其实它的利益最核心的就是学生的社会参与和引导学生自主发展。那么因为学生呢，他未来他的社会责任感，包括家国情怀，对于学生可持续发展其实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那么在他的这个上学的过程当中，就能够广泛的深入社会，参与一些实践活动，对于学生这个发现自己的优势和特长，因为不是说所有的学生他都擅长学术。另外，即使你擅长去学术的话，可能将来你要为社会做出贡献，也要足够宽广的胸怀和人生的这种境界。而这种你的胸怀、你的视野和你的境界，光靠在学校里面读万卷书可能是不够的。所以我们每一年在暑期或者是寒假，都要利用很长一段时间，开设这种综合实践的社会活动。那么这样的综合实践课程呢，可能学生会遍布这个大江南北，就是在一两个星期之内啊，我们设计十几条路线，这个都是学生个性化选择的。 我愿意去哪儿，选择哪条路线。 对对对对对，你的班的绝大多数同学如果都去这个某一条线，那大家就都去这个，就是根据学生的爱好，然后他们想探究的问题，为他们量身定制，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量身定制。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是带着问题走出去，可能这个问题呢涉及到他学科的知识，比方说要去黄山，对吧？你历史方面就是徽商，那么文化方面、文学方面，那里包括地理，对吧？黄山的这个地形地貌，还有这个各个方面包括数学都有问题可以进行探讨和研究。那么学生是带着这些问题走出去，带着困惑和思考走出去。那么他在过程当中，在实践当中的这种直接的这种体验感悟，然后生成的一些东西，可能是课堂教学在学校里面感受不到的。那么这个可能是对学生终生受益的。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社会实践活动，这个呢就不是说面向全体了，可能就是面向个别的有兴趣的学生啊。你比方像我们的社团活动啊，是在平日开展的。那么暑期呢，我们会有一些支教活动，每一年的支教呢去的地方还都不一样，都是去那种我们这个中西部地区比较偏远的，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地区。那么在这样的支教活动当中，学生他接触到了和北京不一样的孩子，以及他们身边的学习生活，他们的世界，于是呢就增加了一种同情感。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他感受到了，所以不仅仅是他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他知识的一个活化，对吧？一个运用，更多的是他对不同的人的一种同情，就是对社会的一种理解，一种家国情怀的一种熏染。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的收获是非常大的。 好，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给大家介绍清华附中啊，相关的一些这个教育理念，包括这个很多的特色哈。那么在这个学校里学习，大家不仅掌握的是知识啊，技能，更多的是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将来能够具备家国情怀的这么一个全人。好，那好，那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为大家呢来继续介绍清华附中以及奥森校区、将台路校区相关今年的一些招生安排。那么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随时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教育面对面 RBC， 教育面对面联合清华学校也开通中招视频讲座。那么在27号、29号，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中招直播，就可以进群来收看了。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清华附中以及奥森将台路校区，你有相关的问题，欢迎发送过来。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107.3 每晚5:30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我是杨洋。今天呢，我们请清华附中啊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儿呢来了解今年的中招政策。为大家请到的是清华附中教学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朱培，以及清华附中奥森校区将台路校区的副校长陈慧云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呢一块儿来交流。刚才呢，朱主任给大家介绍了清华附中的一些这个教育理念以及办学的一些特色。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朱朱想问一下哈，想上清华附中啊，那么目前的这个我们的招生批次来讲，哪一部分可以面向这个海淀区以外的这个学生？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中招政策里面很多，比如说清华附中肯定是海淀区啊，这个我们面向区内。那么如果说海淀区外的同学，我们可以通过哪几个啊，我们可以采取的方式进入到清华附中来学习呢？ 近几年呢，清华附中积极地响应北京市的中考和中招的改革，积极地统筹这个教育资源，把这个优质的教育呢，应该说均衡配置，从而促进这个北京市整体的区域间、学校间的平衡，促进这个优质教育资源以及这个普惠啊，还有呢就是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在这方面呢，的确是做了很多的努力。那么今年呢，我们面向北京市13个城区招收市级统筹一学这个计划呢是20人啊。那么面向的具体的区域有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门头沟、房山、通州、顺义、昌平、大兴、怀柔、平谷、密云、延庆这13个区域招生。那么因为这些学生呢，他都离学校比较远，可能所以呢都可以在进校之后申请住宿。我们也特别欢迎这些区域的学生呢，如果认可清华附中的教育理念，欢迎这些学生报考清华附中。那么每个区呢都投放了相应的名额在招生简章市级统筹一的计划表当中，都可以去查到这个具体的计划数啊，总共的计划是25人。 25人。 对。 大家别记混了，代码是20。 对对对。 20。 对对对。 然后人数呢是25人。 25人。对。 这是13个区的同学按照自己所在区的这个名额。 对。 来。 另外呢，我们的统招也对昌平区投放了5个计划。这5个计划呢全都是可以住校的。 也就是在统招批次，如果你是昌平的学生，可以报清华附中。 对对对。 当然这5个人也是优中选优了哈。 对。那么市级统筹二就是在奥森校区就读，等会儿程校长也会介绍。 好，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2个校区呢各具特色，其中奥森校区承接的就是统筹二哈。一会儿呢请程校长呢给大家做具体的介绍。除此之外哈，这个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到清华附中学习的嘛，也有很多朋友可能在这方面会有这个问题哈，比如说名额分配这个批次，经常有朋友问，诶，那清华附中会不会分配给普通一般中学名额呢？是有的，但是分配给海淀区的。 对对对，名额分配呢，包括校额到校，这2个都叫名额分配，但是这2种名额分配呢，都是面向海淀区的初中。 所以说呢，如果是海淀区外的考生，可以考虑统筹一， 或者是 统 招批次的 昌平 区的计划。对， 好。 那统筹二，一会儿我们请程校长给大家做具体的介绍。那今年在这个招录政策方面有一个变化，就是校额到校的计划增加了。 对对对，是的。校额到校呢，它跟这个它主要是面向一般的公办初中。那去年呢，我们是这个面向33所海淀区的初中，今年呢是面向36所，而且呢计划数增加到了63人。 嗯，去年是50个人。 对，应该说海淀区的公办初中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能够进入到清华附中学习，也欢迎这些学校特别优秀的学生呢报考清华附中。 我们曾经在下面讨论过啊，说对于这个一般初中的孩子来讲，这个校额到校真的是太好了，是一个特别好的这个红利哈，就是或者说是政策。那么相关的大家呢可以去找哈，因为校额到校它是自己来排队的，自己学校来排队的。所以说如果你只是在你这个学校里边特别突出的话，那你就有可能啊报这个校额到校来进入到清华附中。 对，是的。 好，那一般来讲哈，36所然后63个，那一个学校其实 1到5个名额不等。 那也就是第一名到第五名报了 这个机会，其实都有机会。 好，那这个呢是我们可以进入到清华附中的各种途径哈，大家呢可以全面的去掌握。同时呢这个招生简章一定要仔细的看哈，这样的话你就会特别的了解。还有一个问题哈，在微信平台上郝丽想问一下，清华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和我们清华附中是什么关系？ 清华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呢，它是民办校，它的位置是在清华附中院内。那么所有的软件硬件的设施教育教学安排都和清华附中呢是统一的管理，统一的来安排。只不过呢高中的编班是和清华附中编成不同的班。但是呢新高一因为6选3走班选课。所以有的时候你比方说实验学校的学生一共招收90个人吧，然后只有6个人选了某一科，那很有可能就跟清华附中统一编班了，所以这个就不可避免了。 对， 因为是在统一校园，教育资源呢都是统筹来安排的。 那这个实验学校它面向的学生也是在海淀区吗？ 实验学校主要面向海淀区招收85人，还有5人呢是教育外交部子女班。 好，那这个既然是民办学校，在学费上肯定是和公办学校有所不同的。 我们的学费的收费标准呢是25000每人每学期。住宿费呢，就如果被住宿生录取，住宿费是3600每人每学期。 好，这是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它的区别还有联系，其实联系的也挺紧密的啊。 是的。 刚才呢您还说到了一个走班教学，面对新高考，现在各个中学其实这项工作都已经开展了。可能尤其是新高一现在选课应该已经结束了吧。 对， 到高二的时候就应该正式的开始走了。那么在走班教学这方面我们是怎么样来做的呢？比如说我们有那种行政班，然后还有这种就是走班制，那么将来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模式来学习呢？ 是这样的，清华附中呢拟定新的高一年级是行政班和走班相结合的方式。也就是说保留行政班的基础之上呢，根据学生的个性发展需求进行分类，然后每一类内呢又根据学生的实际的学习水平进行分层走班的这种教学。那么这样做的好处是学生呢他有一个班集体的概念，有班集体的意识，和有一个温暖的家。但是同时呢这种分层走班又满足了学生的个性化的需求，对于指导引导学生的生涯规划又起到了非常好的指导的作用。 还有一个问题，这几年呢因为有这个校额到校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新的招录方式哈，比如说可能校额到校我们录进来的同学和我们本身清华附中比如初中上来的这个同学的分数上肯定会是有一定的差距 的。 那怎么样能够提高这些同学，就是校额到校这些计划同学他们的这个加工能力哈，或者说到目前为止他们的这个学习能力学习成绩

旨在培养学生的体育素养，使学生能够掌握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运动技能。所以呢，这里的学生每周都会有六节体育课，其中的两节是必修课，四节呢是专项的课程，比如像网球、羽毛球、篮球、足球等。前两年呢就只上专项的选修课程，那么第三年还跟所有的学生一样要参加高考，然后考入去报考他心意的那些高校。 其实现在很多中学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说有的中学他是说我的学校的这个话剧啊、戏剧啊等等是我们学校特色，有的还是说我们学校书法是我们的特色。那像奥森校区其实就是体育这方面是我们的特色，而且呢他会有专门的体育学院的老师来上课。那刚才您说前两年的上这个专项选修课， 是的是的， 那其实在第三年的时候我们同学还是应该把更多的精力去放在准备考试上了哈。 因为高考的体育项目呢它还是运动的一些基本的技能。所以经过前两年的专项训练还有身体素质的训练，其实在高考的体育考试当中， 体育考试这儿不用担心。 也不用担心的。 对对对。那是不是说参加统筹二招生的这些同学，如果说你更喜欢体育的话，应该是更 是他更有优势， 更好一点，是吧？ 就是有的学生他在初中的时候他特别喜欢体育运动，所以他的文化成绩可能就按照他原来学习的这个文化成绩他进入不了不能考入我们的清华附中本部，他可能但是他又特别认可清华附中的这种教育的理念，那我觉得统筹二项目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机会，他能够进入到清华附中的这个大的集团校里面来接受在清华附中理念指导之下的这样的教育机会。而且在高中的学习当中，经过我们现在是办到第三年，经过这个测试呢，我们也发现其实喜欢运动的学生他的这个运动素质也能够帮助他在文化课上取得越来越好的成绩，因为他身体好啊， 他精力足啊 所以在看上去高一的时候他花了很多时间去参加体育活动，但是高二高三的时候他充沛的精力能够保障他在高考的时候也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 那么在提升成绩方面，清华附中本部给予了什么样的支持呢？ 我们的师资是跟清华附中本部是互通的，有互相联合的这样教研模式的。而且呢，我觉得首先是从师资上来讲，我们的教师是由本部统一招过来的，所以师资的入口是非常高的，都是985、211这种院校毕业出来的，像博士、硕士这样层次的这个师资。并且呢在培养的过程当中，清华附中本部也派一些比如说像特级教师啊，有经验的教师到校区来指导青年教师的这成长，设计课程等等。所以实际上我们在教学的安排、师资的这个配备上面其实都是非常的。 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初三考生注意了，学大教育为初三考生量身定制的中考集训课程全面上线，帮助初三考生解决有限的时间分配与管理问题，优势学科与薄弱学科平衡问题，高原现象与心理焦虑问题，另外还有模拟考试题解析、志愿填报公益讲座。详情请拨打电话400-600-5223 400-600-5223。本栏目由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李思辰百年英才赞助播出。李思辰百年英才通过自主招生指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高中生职业测评及学业规划、港澳台院校申请、中学生生涯规划、高中生留学、学习状态激励及高考学习平台等方式，形成完整的产品链，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及情况，提供最佳的指导咨询。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咨询电话：400-010-9116。

就可以了， 对， 体育成绩就行了。还有一问题，怎么样能够这个进入到奥森校区啊？刚才我们说了统筹二啊，那陈校长也给介绍一下这个清华附中这个统筹二的这个批次啊，我们面向的是哪些区县来招生？ 清华附中奥森校区的统筹二项目今年呢共招收120个人，采用的是名额分配的办法，招收的面向各区县是像东城、西城、海淀、丰台、燕山、通州、顺义、大兴、怀柔、延庆等这些区县，所以大家在报名的时候，尤其这些区县的考生要注意一下，如果有统筹二，我们的统筹二项目就可以报考。 嗯，刚才我们微信平台上还有这个听众才问呢哈，东城、西城、海淀啊，不是说没有吗？那可能这里边会有一个误区吧，因为这个统筹一这个项目啊，是除了这个东西海之外的哈，可以面向其他的这个城区的。刚才朱主任也给大家介绍了有13个区县，那么现在我们要介绍的是统筹二啊，所以统筹二里面像西城啊、东城啊、海淀都是有统筹二项目的， 对，是有名额的。 好，那这是一个哪些城区啊或者郊区县的同学可以报这个统筹二，也就是说可以进入到奥森校区。很多家长还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进入奥森校区学习高中3年毕业，我拿到的这个高中毕业证是怎么写的？ 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毕业证，高中毕业证书。 好。好，这是呢回答大家在这个微信平台上呢提出的一些关于刚才陈校长介绍的这个奥森校区哈，还有啊大家特别关心的，刚才您说了一句哈，就是说如果要是将来高考的时候报了这个高校的外培就是如果高校相对应你想考的高校有外培计划的话，你可以优先进入。 对， 是这样吧？ 对，就是因为高校的这个外培计划，在很多的高校，实际上它的收分数要比一般的学生要高一点。但是如果报考的是统筹，我们的统筹二项目，那么进入以后，你就自然获得了这种外培的机会。在你的录取通知书上面就会附一张说你可以参加他的外培计划 的招生。 对， 好，那么现在呢是中考的一些家长哈，可能3年后会涉及到这个问题。那么外培这个计划在这里简单的也可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外培计划呢其实是一般会采用3+1啊等等一些模式在高校当中呢学习啊，而且呢是这个将来出国的一些费用啊什么是由北京市政府来提供买单的哈，所以说相对于普通我们自己要出去留学会省很多 钱，实际上是很优惠的一个政策。 对，而且这是专门就是针对北京考生的。 对， 好，这也是如果你报考了统筹二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进入奥森校区，我们的这个相应的分数是多少？刚才听陈校长的介绍呢，如果你喜欢清华附中，你的分数又差那么一点的话哈，我们就可以了。那我们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分数，我们就可以去了呢？将来我们拿到清华附中的这个毕业证， 这个分数呢，它各个区县是不同的。 它是这样的。 对，取决于你这个区县有多少人来报考统筹二项目。如果报考的人数少一点，那可能分数就会很高，因为它还是在报考人数当中从高向低这样录取下来。一般都应该在500以上，510，各个区县它不一样，有的区县高达530多或者540多、有的区县呢可能报的人又特别多，或者是报的这个考生他的看他分数情况吧，可能有的年份上会低一些，有的年份上就高一些。 它是按区来算的哈。 对。 那所以说如果要说没有一个统一的可以给大家参考的数据哈。但是有一点是不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说您报统筹二的话那个门槛是有的。 对，门槛是有的。而且如果您就非常的喜欢清华附中的办学理念，而你的分数又达不到本部的那个分数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必须要超过500分才能报啊。 是的。 先说如果500分够了以上了，那么你可以报这个统筹二这个项目。那如果说一些相应的区县 你可能510能去，那么另一些区县530-540你可能也才能进去哈。 对， 那往年我们录取的最高分能够达到多少分？ 能够有550多的。 所以说还是不一样啊，看考生所在区的一些相关的情况。 是的。 那么像这样的一些数据，家长可以在哪儿查询到呢？ 其实在招生的招生报上就可以。 嗯， 它有一些参考的资料上面就可以看找查得到。 网上的一些数据我们可以相信吗？还是说我可以？ 大部分还是可以， 还可以哈。 对，招办出来的那个招生材料，它的参考资料上面就会就比较可信。 那直接打我们校区电话不就行了？会有 也可以，但是这个分数吧，它每年实际上它是一个动态的，取决于当年报考的那考生的状态，考生的质量，所以实际上它的参考价值的就不能绝对的相信。 好，那大家在报考的时候考虑除分数之外的其他更重要的一些因素哈。好，那关于奥森校区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那么您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提问。接下来我们想了解一下的是清华附中的将台路校区。 好的。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将台路校区成立于2015年，是一所隶属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直接管理的普通高中。2016年开始实行1+3的4年制高中模式，为一般初中校的学生增加一次进入优质高中的选择机会。学生连续完成初3至高3共4年的学习，实行直升优质高中的目标。 这是将台路校区，所以说清华附中这两个校区呢都非常有特色。刚才我们了解的奥森校区呢是统筹二啊，大家已经有了很多的这个了解了。那接下来的这个将台路校区呢，其实我们现在要说的是面对初2的同学， 对 吧？初2的同学可以呢通过这一种方式呢在清华附中学习。那我们请程校长呢也给说一下这个项目是怎么回事，对于考生来讲什么样的孩子适合又怎么样来报。 统筹这个清华附中将台路校区呢，首先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北京市致力于北京市的这个教育均衡化的，所以它面向的招生的学校它是面向城6区的普通初中校就你必须是普通初中校的学生。当然如果在学位富裕的情况下，还有等会我会说到有特别有特色的学生，尤其在美术方面有特色的学生，那我们也会少量的招收其他学校，它不是普通初中校的一些学生。 那或者还会除了普通初中校之外的学生，包括说城6区以外的学生吗？ 城6区以外的目前我们一般是不招收的。 好， 对。 好，这是这个将台路校区招初2的学生，面向的是城6区的普通初中校。 对。 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如果要是具有美术特色的孩子的话，即使不在这个范围之内也有可能哈。那也就是说将台路校区它着重推出的我们的名片是美术。 我们有两种模式的这个办学。第一种模式呢还是一般的这种普通高中。这样的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满足各种特长的学生，还有希望得到优质教育这样的一批学生。所以呢，这些学生进来，他的课程跟普通的高中生是一样的，只不过呢，是在美术，我们会在美术方面给予在课时上会增加一个课时，主要是为培养他们的艺术素养。另外一种班级模式呢，就是美术特长，就是我们说的美术班。因为清华附中它能够依靠清华大学的资源，所以清华美院每年都会派老师，而且从课程上给予我们校区指导，所以我们就设有专门的美术特长班。这些学生呢，他在经过3年高中，就初中一年 主要是初三这一年的学习，另外高中三年的学习。那最后呢，他的目的是专门靠报考美术学院的。 报考美院的， 对， 这样美术类高校的这些同学可以选择美术特长班， 对， 那么其他的可以编入普通班。 普通班， 嗯， 其他的比如说我，因为我们是两个校区，我们有还有奥森校区，所以如果你的特长你还有比如说网球、羽毛球，你也获得过在全市的比赛当中获得过不错的成绩，也可以报考我们的这个一加三项目。进校了以后，我们可以做一个适当的调配，然后让你到奥森校区去进行学习。 这算游学吗？还是 就算吧，算留学。另外呢，像有一些学生他科技方面特别的突出，他在科技，比如说我们校区现在有一些学生，他在初一初二就参加了亚洲的这个计算机的比赛，设计的比赛，那么他在文化课的学习上面可能就不像一般的学生那么有时间那么有精力，他的文化课的成绩也显得不是那么特别的满意，这时候他也可以报考我们学校。毕竟蒋台路校区他没有初三年级的这个中考压力，所以我们有整整初三一年的时间来帮助学生加深拓宽他初中的基础知识，所以对这一些有特长的学生其实是非常好的选择， 他不用通过中考直接升入高一年级。 对，但是他要通过毕业考试。 嗯嗯， 他在清华附中蒋台路校区学习一年的初三，然后如果成绩考试合格，那他就升入我们的高中部。 这是蒋台路校区他的一个相应的特色。那么他这个名额是怎么分配的呢？比如说是我们需要把这个名额分配到普通初中去，每个初中，比如说我给你两个名额三个名额是这样，然后同学们来报。 对， 这个报我记得最一开始接触到一加三的时候是需要学校推荐的，那么现在这个政策 今年不用了，这名额是分配的。比如说我们是面向城六区100多所初中校分配名额，有少一点的可能分配到一个，多一点的可能还分配到10个这样的不等。我们在报名之后呢，我们会有按照1:3的这样的比例，然后确定我们的面试名单，要经过我们学校的面试才能进入我们的学校。 他可以不用通过中考，但是需要有一个学校的面试进去。 对， 那会考察学生哪方面的能力呢？有没有什么笔试之类的东西？ 不是一种考试，它就是我们的面试呢，主要包括比如心理的一些心理的测试。另外，清华大学我们的理念是，要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无体育不清华。所以我们对，虽然我们是蒋台路校区，它不是体育特色，但是我们对体育素质的要求也是很高的。希望报考的学生要能够通过我们的进行的这个长跑的测试， 那就是体能的测试。 体能的测试标准呢，也就是初中生的标准。男生跑1000米，女生跑800米，你能够成绩好。 我一听长跑，我也得跑半马，不是？ 没有，1000米、800米然后另外呢，还有学习能力的一个测试。 那初二的孩子，比如说我决定上这个一加三这个项目啊，要在什么时间去报名和考试呢？ 就是这个六月份初二的学生，如果你的学校是城六区的普通初中校，那么你就可以登录市教委的网站去报名，不需要初中校的同意批准。 那得知道 就可以报名， 得知道我们学校有没有名额才行吧。 对，市教委会有通知，现在今年的通知还没有出来。但是很快应该是就在6月份就应该见面了。一个呢是学校会，就普通初中校他本校应该是张贴这样的通知。另外呢也可以上市教委的网站，北京市教委网站去查。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 好。有没有，现在有没有一个比如说具体的时间，六月上旬中旬？没有， 去年就是在6月初。对， 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自己学校的通知，或者是上教委的官网上。 对，今年我们一共是招收400个学生，面向城六区普通初中校是分配了300个名额，另外还有100个名额呢是面对朝阳区的学生。 朝阳区就就近的就近学校在我们学校附近的那些学生、嗯、解决朝阳区的这个教育均衡的问题。嗯 这也是一个这个教育解决教育资源均衡。 对， 我们学校是在798是吧？ 798的附近， 附近 就在讲台路二号。 哦、嗯，好，那离798近，所以说这个学校也很有那种艺术气息。 是的，是的。 嗯，好，那这个是江台路小区哈，就是一定记好是面对初二的同学。 对。 那现在其实家长就要对自己的孩子整体的有一个规划。比如说有一些美术特长啊等等，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比如说跟美术沾边的，可能如果上到我们校区的话，我觉得会更有发展。如果说你比较明确的话， 哎，或者科技、体育、嗯，或者就是你觉得，清华附中的理念非常好，我就喜欢这个学校，嗯、其他的我都不想了、嗯。那你也可以报考我们的学校 啊、 因为你报考了，实际上读一年，接着就进入我们学校读高中了 啊、然后毕业证也是清华附 中的，毕业证书也是清华附中的。 那大家就是一加三项目，是不是说就是可以首先考虑的是？我就想上 清华 附中， 对我就喜欢清华附中、嗯、就像我们有的学生来了，他学习成绩非常好，他要是在原来的学校，他可能考他直接考清华附中可能也都是可能性非常大的、嗯、但他选择了我们学校， 为什么呢？ 他就喜欢清华附中。我们有一个学生从六月份七月份基本上每周他都会来一趟，他就觉得我就喜欢这个学校、哦、后来他就到我们学校来了、哦、现在学得非常好、 哦、 他参加各种那像物理竞赛化学竞赛他都是都在市里面都获奖、 嗯、 就是非常优秀的学生、哦、还有一个学生就是他特别喜欢设计自行车，他花了很多时间来设计自行车，然后他就觉得我应该报考清华附中这个学校，这样我不用参加中考、 哦、 哎，他也进来了、哦、这个学生也是我们现在觉得特别发展势头非常好的，他不仅仅是自己的爱好得到了满足，另外呢他在我们学校能够成立自己的这个社团、 嗯、 现在他的社团已经发展到十多个人，我们学校也为他配备了条件，他们还去参加比赛，另外呢他自己设计一些东西。我们在 3D 打，因为清华附中刚才那个朱主任也说了，是这个高研实验室建得非常好，那我们在依托清华附中的优质资源，我们学校的这个综合课程 STEAM 课程也是开设的非常好的， 嗯， 所以学生到这里来他就会能够有各种各样的条件发展自己的特长爱好。 嗯，那刚才呢说到这个江台路，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好，他不用中考哈、啊、就是压力会很减轻了、 嗯、 但也有一种说法说孩子总是要经历一些什么的哈，比如经历中考呢、嗯、是他人生可能第一次要面对这种东西、 嗯、 如果说把这个考试给让过去了，会不会将来直接面对高考的时候就有点问题心理上 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学校每一年还会要有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嗯、再有高一年级全市都有合格性的考试、 嗯、 实际上学生经历这种考试的磨练是有很多机会的。 嗯，那好，那这个大家可以在里面，我听的其实我觉得孩子在这里肯定特快乐哈、 嗯、 就是各种兴趣爱好得到发展。那如果说这样的话他顺利的到了高三哈， 对， 如果要想考大学的话、 嗯、 那我们依托清华的这个优势，清华附中的这个优势，我们的孩子能够考入什么样的学校呢？什么样的高校呢？ 目前我们还没 有 毕业生， 对， 嗯，但是呢我们有美术生参加外面的这个就是参加美术的学习、 嗯、 我们也有本部派过来的美术老师。那今年我们在奥森校区，我们刚才奥森是2015年就开始招生了、嗯、他们有高三，有少数的学生在高二的时候他们选择了美术，那我们就专门给他开了一个小班，一共只有11个学生。经过他们的美术爱好实际上是到了奥森校区来到高二才开始开的美术班。今年我们有两个考到了清华的入围， 就是他的美术专业考入了清华的入围，有一位是考入了央美中央美术学院，还有考入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等这样的学校。而且这11个美术生他们的艺考，就是有一个全国的联考，他们是全部都通过了的。现在11个人都已经拿到了专业，就在校考当中都拿到了各个不同不同大学的那个合格证，成绩还是非常的令人振奋的。 那是不是可以说，如果想要报这个美术类高校的话，想拿到那个合格证，基本上如果到我们学校来校区来上课，就不用再去报社会上的那些班了。因为我知道很多美术生都是要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都要在画室里度过。 不能说他完全不用去，因为这取决于个人他个人的这种天赋。但是呢，确实在这个校区，你的这个你的美术的绘画方面的天赋会得到最大限度的一个开发。 那么在报考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要给大家啊、尤其是填报比如说这个统筹二的这个奥森校区的时候。 我现在说的是讲台路校区。 对，因为他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他不是中考，他是没有的， 他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针对奥森校区的志愿填报的情况，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针对奥森校区的志愿填报呢，主要是就是统筹二项目，他填报统筹二项目就可以， 就可以了。 对，哎，对他的那个区县有招生的名额，然后呢，他就在上面填报，这样可以。 好，看一下这个我们微信平台上大家想要问的，这两个校区都安排住宿吗？还是说走读？ 都可以安排住宿。我们有像讲台路校区是有1000个住宿的床位。奥森校区也有将近100多个住校的床位。只有面向朝阳区，就是奥森校区，如果你是郊县区来的都是可以住校的。除非你自己觉得我家很近，那我就可以你选择走读。 面向10个区县，也郊区县肯定是都能够保证住宿的。 对，然后讲台路校区呢，它面向朝阳区的这100个名额是走读的。因为它就在朝阳区， 比较近 了。 好，那这个是讲台路校区，还有奥森校区哈，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那么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也请两位嘉宾啊，再给大家呢来介绍一下，想要报考清华附中，有没有什么能够给大家说的非常简短的一语中的的那种招生算标语吧还是口号就是 清华附中呢是这个应该说秉承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应该说一直坚持这种立德树人，那么在教育的过程当中促进每个人全面的发展。 每个人全面的发展。好，那我想请陈校长啊说一说，欢迎大家去奥森校区和江台路校区。 欢迎大家到奥森校区、江台路校区，在这里你们能够锻炼的身体好，学习好，品行好。 好， 如果你认为你应该成为这样的人，那你就选择我们的这两个校区。 好的，好，那今天呢时间关系啊，我们关于清华附中给大家介绍这么多。节目结束之前，把联系方式以及或有校园开放日等等相关的信息给大家，以便于我们的家长和考生呢随时的咨询。我们请周主任先介绍一下。 我们的招生咨询电话，清华附中的升学指导中心的电话是62789541。62789541。那么清华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的招生咨询电话是62773379。62773379。那么学校的网址呢，清华附中的网址是 3w.qhfz.edu.cn， 实验学校的网址是 3w.thues.cn。 好，我们请程校长来给介绍一下两个校区。 好，两校区咨询的电话是8437-8284，8437-8284。我们的网址就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网址 3w.qhfz.edu.cn。 cn。我们还有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您要想加公众号的话是 QHFZAS2015 QHFZAS2015。 你看就是英语特勤老师那些字母都跟我不一样啊。 好，谢谢。 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啊。相关的问题大家可以按照刚才的这个咨询方式啊，打给学校来进行详细的咨询。那明天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呢也会有今天节目的一些精编的文字版，那也欢迎呢大家到时候收看观看。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民大附中、海淀实验中学和北师大四附中。那么关注这几所学校的考生和家长可以呢收听啊我们的节目。同时教育面对面联合精华学校开通中招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教育面对面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中招直播就可以进群收看了。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杨洋，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明天再见。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5月28日到6月1日。